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呢度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谭文豪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啊 ！hkpeanut.com 好特别，我系萧若愚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用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，破击会。 好，上个礼拜哇入得咁咩嘅？上个礼拜 入。咩入得咁咩啊？系入你边度？ 突然间 shock 咳，突然间 shock 咳，我完全即系听唔到阿索罗 B 把声。上个礼拜因为我人在日本咧，就冇节目啦。当然系 手信 有啊，上车咯 吓。 咁样就今日有呢个神秘嘉宾啊，乜乜乜啦。咁就 河塘边河个 friend 河边样， 唔系河边样。 今日路过嘅啫，系啦，因为为咗攞手信嘅关系，咁啊俾阿 Raymond 捉埋上嚟，我系昌昌。咁但系咧就因为大家知道啦，天气变啦，好多人都病啦，咁我烂面啊，咁所以就 系 唔上镜啦。 大家认唔到佢噶啦，咁我就因为啱啱喺日本插完电嘅关系，块面就未烂住。咁我想讲少日本先，即系近排有冇去旅行啊？ 我啲穷人去乜撚嘢旅行咧？系 唔系？即系屌你，都冇人咁样入我嘅，唔系我啫。我想 唔系咁，我咁唔系咁讲嘅，即系有好多战友或者好多啊认识嘅朋友，咁都喺监狱入边，咁自己唔可以放肆喺度周围玩乐噶嘛。 我觉得先要更加要旅行多啲，散 去啲民主国家深化民主运动啊，系咪啊？ 系，即系我发觉一样嘢好特别啊！今次我去咗京都啦，咁咧其实咧，我发觉京都咧系多台湾人，但系大陆人咧最主要系集中喺深斋桥同埋一啲排长龙食嘢嘅地方，即系所以咧去旅游咧，即系我觉得即系唔同地方嘅人种咧系真系好唔同嘅。其中有一日我去咗个大阪水族馆啦，哇！嗰条鲸鲨真系大到咧，真系大到仲大只个黄鸭，有200只黄鸭。在面前游嚟游去，哇！嗰条城沙咁大啫，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好值得睇嘅地方。但系咧，奇怪嘢就系入边好多人讲普通话，但系你一听佢咧，你又会知道佢系台湾人而唔系大陆人，因为嗰度咧咁大嘅水族馆、咁大嘅鱼缸系冇一条食得嘅，所以咧系冇大陆人会去嗰啲地方，只有台湾人咁戆鸠走去俾2000-3000 yen 走去入去游个圈。不过系即系有时间系应该行开自己睇，因为香港咧实在系太过淹闷得滞。咁啊，离开咗呢几日呢，原来有一个大件事喎。你有冇抽电话？ 有几大件事呢？系 大件事到我又讲中咗啦！屌你， 你讲中咗好多嘢噶。 我讲咗好多嘢。个电话呢，9月20几号嘅话一定冇得炒。即系当大家吹紧啲风，就系话喂呢个电话 iPhone 吹紧啲 iPhone， 吹紧到就系话喂部电话完全唔够货。呢样嗰样又话制造樽颈又呢又路，我都话咗。如果佢真系你买都买唔到嘅话呢，系大陆系唔会有得卖嘅，即系净系揿都冇得揿。而家你发觉你而家呢一刻上 Apple 个网址，大陆嘅 store 呢系仲有得无限量，你中意买几多部就几多部。所以点会有一炒呢？即系将嗰样嘢最大嘅需求唔系嚟自香港，系嚟自大陆。等你香港人系啊，你冇得揿啊。问题就系话你迟多11月3号出货，今个礼拜五啊嘛，你迟下会见到先达出边排长龙，啲收机佬冚唪唥收货，跟住啲价钱咧就不断落，系有一水咧系可以赚到3000-4000蚊嘅，就系、是、第一水第一日。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啲人陆续到货咧。慢慢啲價就會不斷冧，即係我相信大概都有1000-1000蚊水位嘅。即係如果你覺得嗰啲叫賺嘅話，你入即管買啦。咁但係其實而家你基本上想入搶我入㗎啦。而家上大陸官網買咧，又等5至6个礼拜。喺美國嘅消息咧，仲係啲 shipment 咧不斷 improve 緊。咁所以咧，基本上都係炒唔起啊，炒得起咧。Apple 嘅股价就冧，大家就趁时候喺美国入货啦，唔系入啲电话，系入啲股票。咁所以呢转咧都系食下花生酸。 咁呢个系19大嘅思想嚟噶嘛？房子不是用来炒的，是用来住的。 iPhone 是用来讲的，不是用来炒的，系咪？咁所以咪无限供应咯？有冇讲错？ 唔解冇讲错啦，屌你简直精辟添啦！除咗呢样嘢，即系基本上今日第一节咧，其实系想讲林郑，即系我唔知佢点解咁突然间大言不惭得咁紧要。嗰句说话我做咗成节分析，我都唔敢讲出嚟。我死口我都系话一句啫，佢一定唔会再起公屋。但我讲唔出两个字就系封顶。哇，封顶啊，得人惊咯！基本上公屋嘅需求咧，系会随住时间而改变，会随住经济周期而唔同。你话俾人听封顶，即系明知有需求而唔捻起，即系当然背后嘅理念系乜？上即系嗰几号啊？十月十六号啊！哇，嗰节节目已经系讲咗好多，基本上个公屋个数量系同嗰个只有一样有关，就系个申请宗数。而个申请宗数咧，而家就已经差唔多十八万宗。个问题就系呢十八万宗着咗134,000宗系一人家庭嚟嘅。咁所以林郑喺呢度落咗个政治判断，呢啲一人家庭全部都系后生仔。咁如果呢啲全部都係後生仔嘅話呢，佢做得幾年嘢呢，佢唔會有資格再申請公屋。咁所以呢啲全部都係水分嚟嘅。咁當然就係話我喺 Facebook 出 post， 當然啦 ,Camel， 你知邊個 Camel？ 加美友？ 唔係呀，林子君呀、 啊。喔、oh, ,ok。 嗰300 plus 嗰個即刻走嚟挑戰我啦。你憑乜嘢話呢啲需求係水分？咁喂大佬，大家啲数字去睇啫，即系我又唔觉得我系有咩独到嘅分析，即系只不过就系话你大家，你有时你评论一件事，你要真系做功课，攞啲数字出嚟睇。咁当然你就系话唔系呢啲全部都系有需要嘅单身人士，佢成世都系搵11,250元噶啦。咁呢啲咪真正嘅需求咯，咁我咪讲错咗咯。咁问题就系话林郑喺度落咗个政治判断，呢啲人全部都系后生仔。佢过几年一定系唔符合申请公屋嘅资格嘅，咁所以咧，你截龙截咗喺嗰度，咁你嘅申请宗数就即刻大降差唔多四成。咁你如果降咗四成之后，仲啲公屋仲够唔够咧？我就觉得最需要帮嘅咧，就唔系所谓叫轮紧，即系一人住户轮紧上公屋嘅人，即系我觉得系你搵16,000嗰啲人最需要帮。所以我从来咧都系支持符合即税嘅。当然你话条线画喺边度，16,000嗰啲系究竟有税有税补贴啊，定还是有资助啊？住屋方面政府可能提出一个5,000元嘅援助啦，你自己出去租屋住啦，甚至乎就系话你公屋都可能废埋佢都得㗎。点解林郑要将嗰啲所谓叫起紧嘅公屋一刀切划做六字居呢？其实原因好简单得一个啫。你基本上你住屋嘅需求，人呢系会随住年纪呢要求而改变嘅。即系当你后生嘅时候，你希望有瓦遮头，真系有张四六尺床瞓就算㗎啦嘛。问题就系当你去到20-30岁嘅时候，你諗结婚，嗰张四六尺床唔够瞓㗎啦。你可能要有间空闲啲嘅房，可能摆张书台，有时返屋企要做嘢。更何况就系话你结咗婚，过多几年你可能生个小朋友。 结咗婚过多几年，好似你咁，你就唔需要嗰张床啦，就需要张梳化多啲啦。 关咩事啊？ 我唔知你啊。 我起身梳化已经好撚大张。已经可以俾人赶埋出厅瞓嘅时候，完全可以打横打掂瞓啦。喂，咁但系人对住屋唔同嘅需求，你就开始会谂，就系话，诶，原本我住喺个公屋单位度，我如果我赚多咗10,000+，我冇自己出去住咧。咁问题而家系 initiative 就系唔够，即系我搵12,000同我搵16,000个。即系个相距就可能4,000-5,000元。问题就系话，如果我搵16,000，我自己一个人住嘅时候，我自己使嘅钱仲唔够我搵11,000多。因为点解啊？我搵11,000有公屋住啊嘛。我轮到有公屋嘅时候，政府资助咗我大部分要租屋嘅钱。你懒理我6,000-7,000元租个劏房，我都系悭5,000-6,000。咁个问题就系话，如果政府肯补贴咗你5,000-6,000，我就可以去租其他地方，我就可以腾屋腾空翻一间原本我申请紧，又或者我原本住紧嗰间屋出嚟，咁啊俾更加有需要嘅人。更加有需要嘅人系咩呢？例如就系话，系咪真系二人家庭有需要啲啊？你结咗婚。真係可能有一個人唔出都去做嘢，佢湊住個小朋友，你咪要呢間公屋做，即係所謂叫養老屋囉。即係好坦白講，上次我講咗香港入息中位數係15,500元。如果你根據呢個數字，有四成人，即係香港有60%係私人單位，有40%係政府資助嘅單位。你冇可能你五六萬，即係15,000-16,000，你仲去輪公屋㗎，你明唔明啊？ 即系成条数计出嚟唔啱。嗰时所以林郑，哇，真系好嘢，佢真系竟然够胆对住大家讲我去封顶。佢话呢个即系需求点点点，即系我觉得你真系有勇气。你中意佢唔中意佢好，即系我都觉得佢呢个判断咧，根据呢条数吓，唔系我自己主张啊，根据呢条数佢系冇错嘅。问题就系话 ，OK， 当你觉得所谓叫个房屋嘅政策系咁样，你呢头封咗入，即系公屋封咗顶，你究竟推几多单位出去市场卖，同埋个市场承受力系点呢？我就唔知道。即系上次我唯一一样嘢讲漏咗个总结，个总结就系咩？个总结就系话佢要推冧啲细价楼。即系我当然就系话，我系啱同唔啱，我呢刻都唔敢落住判断，因为点解细价楼最得人惊嘅地方就系话，你买啲新嘅楼，全部都系有私人发展商同你提供个议案啊，同你提供一啲最优惠嘅贷款啊，令到你啲人三四百万间细价楼，豆腐养咁细间嗰啲纳米楼，佢都竟然可以同银行借够钱吓，同发展商借埋财仔去上车，喂！咁倒不如就係政府就係覺得，如果呢個係泡沫嘅話，不如我政府借曬俾你錢，不如你買嗰間公屋算 Q 數啦。起碼嗰間公屋就唔係收你四五百萬，就百幾二百尺。咁我覺得呢件事你係咪應該做呢？咁啊，我覺得你真係大家放眼雙眼睇。我唔知三年之後嘅樓市仲係點。你話如果三年之後嘅樓市依然都係好暢旺嘅，大家都係起啲百零二百嘅車單位去賣嘅，咁你間細價樓咪升到行行聲囉。咁你到時咪可以攞間早幾年賣嘅細價樓出去換間大啲嘅舊樓，又或者換間大啲嘅新樓，你會有錢嘅話。咁問題就係話，今日又有新聞啦，原來呢過去呢一年呢，原來豪宅同大單位係跑贏舊市嘅。咁你係會明白個問題所在喺邊。你要知道，当你住得细价楼，又或者住得豆腐润咁细嘅单位，你住得咁上下咧，你系会谂结婚，你系会谂住大啲嘅。咁问题就系话，当你要甩手呢间细单位，难唔难甩手？如果你发展商不断都喺度起细单位，你呢间细单位好 Q 难甩手啊！因为点解啊？你依家系二手楼嚟噶嘛？你唔系发展商，你有冇咁多钱借俾人上车先？你冇啊嘛！你呢个细单位系跟你一世，你系走唔甩噶。喂，咁你冇人同你买呢个细单位，咁你咪成世供死呢间二百尺嘅楼咧？ 咪嗰阵时就将绿字居变做红字居咯，系俾啲国企买咗呢国企。 我真系唔捻知，即系你到时系将绿字居打通佢咯，两个单位变一间单位咯。即系你始终人咧，你系会老噶，咁你所以就系话你年纪大啲嘅时候，你要间大啲嘅单位。你系会对住屋嘅需求会有唔同㗎嘛。所以点解我上次攞个人口出生个图表出嚟讲，喂，原因好简单一样嘢，50年之后出生率已经是不断咁下降。你而家香港出生率系 1.1， 我冇记错嘅时候。你要去返嗰个时候，譬如1比2，一个女人系生两个 BB 嘅。你到呢个女人60岁嘅时候系需要三间屋。因为点解呢个女人养老嘅要一间，佢两个女大，即系佢两个仔女大咗30岁嘅，佢亦都要一间。而家香港需求嗰、那个房屋需求咁殷切，系因为50年代出现咗呢个情况。咁所以我老豆嗰代生咗两个仔，咁两个仔有一个结咗婚，咁佢咪又出嚟要咗间屋囉。咁另外一个仔到结婚嘅时候，咁又要咗间屋囉。呢个原因系咁嚟嘅。但系当有一日大家都唔再生嘅时候，即系譬如而家香港嘅时候，大家都唔系好生仔，呢个撚样又唔生仔，呢个撚样又唔生仔，嗰个撚样又唔生仔。咁大家一齐唔生仔，咁边有住屋需要呢？我住到老都系同我老婆住一间屋嘅啫。咁就冇人买屋㗎喇。咁我想问你之后啲屋点样样做。上个礼拜，即係上两个礼拜我係冇讲呢一样嘢。最重要最重要一样嘢，屋係等于啲咩呢？唔知大家有冇买过一啲好大件又掉唔走嘅电器。一样嘢叫按摩椅，一样嘢叫跑步机。屌你两样嘢都係你买嗰时可能几千蚊。啊係呀，我好鍾意呀，我好有需要。 几千蚊 你每个月供几千蚊后啊。 我当啦，即係唔好讲落咁大家，即係咁市侩或者大家都咁有钱。你可能买一个一万几千蚊嘅家私，仆街你要处理佢就死啦。咁撚大张按摩椅你又冇人等喺后楼梯嘛。要拎个垃圾桶你又快点事拎喎。你又成日摆上 group 啦，諗住有人要啦，仆街。三千又冇人要，两千又冇人要，一千又冇人要，仆街要贴钱要补搬嘅，唔捻制啦，我不如摆喺度沤烂佢， 咪拎上嚟花生台咯，我会好有期待啊，阿土伯，坐住嚟做节目，喂，陶君王啊嘛，咁样先叫做开创网台界先可嘛， 大家一齐， 顺便卖埋按摩椅广告，问你死未真系， 好， 这个要同阿陶官人反映。你当你啊社会里面有咁多，譬如闲置嘅单位有咁多，仲要最惨就係话你公屋起多咗系政府单位，政府单位唔可能养老鼠，你要知道。你当你forsee二三十年之后个住屋需求真系可能唔系而家咁殷切，因为香港少咗人，咁你点算呢啲屋？你卖又唔捻系卖又唔捻到价，你又唔捻卖得冚烂去养老鼠。最惨就系嗰笪地啊，你起咗个政府楼，你转身嘅方法少，同埋转身的方法慢啊嘛。咁你私人楼嘅话 ,ok, 我成座可能将啲单位打通佢灵活调配，又或者成个发展商起好咗唔卖冚唪唥租，全部转撚晒租俾大陆佬都 ok 喎。最撚惨就係话而家起咗啲政府屋喎。喂，而家过回归过咗20年，有13年嘅人呢就已经有符合申请公屋呢个资格啦。咁所以上次讲乜一样嘢好撚紧要㗎喎。边个最终嘅 hacking the system?即系我唔系话边个左交唔左交，喂，事实上咧呢、這个世界有好捻多人中意 hacking the system 嘅，即系当你啲人 hacking the system 嘅时候，住宅公屋嘅系咩人呢？真正香港人咧就系搵紧16000就去租一间劏房，又或者两公婆死悭死抵租个私人楼。你 hacking the system 嘅人就有政府资助佢6000-7000租，喂，屌你点讲得埋啊呢啲嘢？即系我觉得林郑呢个政府有魄力嘅，唔该谂下，第一。条线画喺边度？系咪净系符合申请公屋资格嘅人先要帮？一啲唔符合申请公屋嘅人，值唔值得去帮呢？帮咗嗰班人，即系基本上对社会带嚟嘅稳定，又或者嗰班人对社会嘅归属感，会唔会带嚟一分和谐呢？系嘛？大家要讲和谐社会啊嘛。喂，呢啲人唔帮嘅话，呢啲人唔稳定嘅话，喂，系游行上街嘅咯，系掟汽油弹嘅，大佬。你而家要广立呢个言进啊，扑街！即系上个礼拜六先搞笑，我喺 Facebook 度 share 咗阿天河名人个 status 啊，仆街佢扑出嚟，佢话何韵诗你闹咩啊容海恩啊，佢唱歌如宾咁啊点啊，好过你啊，要揾呢个容海恩嚟刷存在感，点点点，哇屌你系天河名人，即系你系何海人啊，你有资格话何韵诗？喂，仲有唔够？个问题就系话呢位蓉蓉同嗰位蓉蓉原来非常之念熟嘅，早一阵子大家都记得嗰件事。呢位蓉蓉同嗰位蓉蓉竟然喺呢个 seven 唔系嗰间叫咩金拱门，喺金拱门度撑台脚，屌你老尾！跟住自从嗰日开始啊，我话俾你听啊，呢位蓉蓉个 Facebook 完全唔捻同晒，每一个 status 每一个回应，全部都系你会觉得呢个人系有气量嘅。仆街！呢、這个蓉蓉已经做咗嗰个蓉蓉嘅 Facebook 管理员啦。屌你成个富人媒体，人哋只要出一份人工请你呢个蓉蓉啫，咁就已经收编咗呢个富人媒体啦。林郑呢一着，你话要请啲年轻人，用咩个？容海恩叻过你啦，仆街！你睇我哋花生台几多人请吓、啊？你唔请阿金英去，你唔请阿曹总去，你唔请阿我去，冚家拎吓、啊？我完全对你 咁样，人哋容氏宗亲会姓容嘅人比较少啊嘛，系咪先？ 哇！仆街！你成个大政府啊，成180,000人啊，冚唪唥净系请姓林啊，请姓郑嗰啲啊！ 唔系，我觉得你讲得太复杂啦，成件事。即系喺我嘅角度嚟讲咧，即系所谓林郑呢一个以即系置业为首要目标嘅房屋政策咧，其实背后咧不离呢个中环唔系中环，西环指挥中环嘅一个情况出现。咁而西环指挥中环呢个情况，其实背后个逻辑喺边度咧？西环喺落咗咩指令咧？西环唔会有咁详细嘅指令系搞叫林郑搞呢啲即系民生政策嘅。咁其实好简单嘅啫，西环即系可能就同林郑有讲一句：我哋咁多年嚟想做咩？第一 DQ 晒。喺议会入面拉布嘅激进派 ，Q 捻咗啦， 系啦 ，Q 捻咗，跟住要赶尽杀绝，点样赶尽杀绝啊？那个长毛我哋想踢佢出公屋好耐噶啦，系咪？你同我谂条桥谂掂佢，点样将长毛踢出公屋嗰度？咁你大家成日咁描绘， 搞唔掂噶， 就 系话阿 林郑就系话佢有咁熟政策嘅系嘛？佢点样喺个政策嘅范畴而踢长毛出公屋呢？就同长毛讲。你系要自置物业嘅，系你要空嗰间屋出嚟嘅，因为 咁我 冇过 咗自己买楼啊，定买咗自己住嗰间啊？ 咁所以咧就系叫所有人系啦，同长毛呢啲中屋户一样咧，就要走去买白居易啊、六字居啊，叫佢自己走出去咧，就要腾空啲即系公屋咧， 就係俾人上翻樓咁樣。 我簡單啲問啦，嗰啲六字居你買唔買啊？ 唔係，我覺得咧， 如果你買得起， 唔係我第一我唔會買樓啦，嚇！我依樣嘢我依個同我即係嗰個 生活習慣。 系啦，好大關係。呢啲即係我食軟飯嘅人，點會自己買樓咧？係咪先？個第一係咪？第二就係、 是， 第二就係、是，其實咧，即係我唔知大家做乜事，大驚小怪。當林鄭行出嚟話封頂呢個問題， 我都覺得唔應該大驚小怪嘅。 香港好多嘢都封咗頂啦，例如香港即係青山醫院啲病床床位封咗頂啦，好耐啦。小欖， 屌你！ 小欖嗰啲 精神病人要走去加拿大， 啲已經封咗頂好耐啦，係咪先？嗯，即係清周街都係黐線佬出嚟參選添啊，係咪先？係嘛？咁嗱，依啲嘢即係我哋咧，即係根據土白嘅金句 ，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s。嗱，我哋係做咗出嚟啦。我哋啊，陳雲就齋噏嘅啫。陳雲就話嗰陣時選舉之前講過噶嘛，話要即係精神復康計劃，等啲即係有精神病歷史嘅人士。就係、是、參加個政治活動，參加政治團體，等佢有一個即係政治嘅參與，有一個社會參與，從而復康啊嘛。咁我哋從來唔講呢啲嘢，我哋直接做，係咪？咁我哋都講明只係院友啦嘛，係咪先？係嘛？咁我哋點知？但係點知匪類監察院休息之後，啲院友接受唔到呢個適當嘅治療，係咪先？我以為索羅邊同埋阿狗殺長可以做到，跟住繼續我哋嘅使命啊嘛。點知導正唔到，係嘛？反而引發佢再病發咁樣。咁呢啲唔係我哋嘅責任啦，係咪？ 我估啦，你咁講。 Anyway， 咁唔止即係青山病院啊，咁公立。医院啲病床都封我顶好捻耐噶啦，系咪？大学学位，本地大学学位都封捻咗顶好耐啦。每年咁多人考到一个入校学嘅基最低资格，但最尾都系得个二万几三万人。其实啲学位咧就爱嚟国际化，但即系最尾事实就唔系国际化，系国企化、国家化，系咪？都系内地生系去做嘅，咁封我顶好耐啦，系咪？呢啲跟住再讲话，再计落去条数，即我记得，如果我系。呢、这、一個即係立法會議員嘅助理，我要說服即係啲議員，我諗每個部門都問一個問題咯。林鄭呢個政策嘅思維喺房屋政策上邊，係咪用喺其他嘅政策範疇入邊先？例如近排教育局啊，講到今日教育局又係封眼啦，係咪講呢個即係中史科嘅問題嗰啲咁樣？喂，如果你覺得八十萬户嘅人住公屋，咁即係八十萬户嘅人即係需要係接受呢、这、一個。即係社會上面比較多嘅保障啦，例如包括教育，咁係咪即係官校嘅學校人數都係咁封頂咧？係咪？即係其他啲讀私校咧，讀國際學校咧，係咪咁諗啊？醫療又係一樣，係咪？私家車係咪都封頂啊？ 私家車值得講啊！屌你，因為點解咧？呢排就講緊即係。道路收費系統，又或者呢兩日出咗個新聞，就係話早一年咧個財政預算案咧咪 cut 咗 Tesla 電車嗰個優惠税嘅，撲街！原來法國政府計錯數啦，啲車又不斷咁多啦。屌！我嗰時已經話啦，兩樣嘢，第一你唔係唔可以 cut Tesla 電車嗰個優惠，但問題就係話你要俾時間業界去準備，你唔可能完全冇討論、冇預告之下，突然間係撤回呢一個優惠，因為呢一樣嘢係不利外來嘅營商競爭者，即係簡單嚟講就係 Tesla。問題就係 Tesla 原來喺呢一役之後咧，佢嗰唔知三幾日係出咗2000个牌。是优先攞咗2000个牌，是为咗2000架电动车出咗个牌先，因为嗰牌有税冇优惠嘛。呢2000架车就留嚟俾呢三年卖嘅。咁你话呢车多咗又少咗呢？呢2000架车始终都喺市场入面嘅。咁你三年之后咁卖咩车？咁啲 model 冚唪唥降价囉，出个第二个 model 囉，平返10-20万囉， cover 返个税囉。喂，啲车点会少咗啫？喂，我讲得好简单啊，如果你要啲车少啲得啊，你做冧两样嘢就得㗎啦，唔係做冧林鄭喎，你做冧个楼市，做冧个股市就得㗎啦。经济发展每一个人要求会唔同咗㗎，你食嗰样嘢你希望食好啲啦，係咪？当你有3-5千蚊闲钱，每个月有咩做咁供下车囉。咁问题就係话你如果增加供车嘅成本是可以有效杜绝车辆数目的话，咁我问你呢十年里面乜嘢增加车主嘅负担最大？租啊嘛，你老尾，你知唔知房署嗰啲咁嘅车位啊，由1600蚊而家上到2800啊，即係虽然唔係我租嘅嗰啲，喂，上升咗咁多，你加牌费加得几多？你讲緊每个月啊贵1200蚊喎，一年贵皮几嘢喎，嗰啲人都系继续租，仲要话房署领会呢个常我租唔到，租隔离，又或者去私人屋苑租， 而家有錢嗰啲人唔係一架車，係有兩架車，你加幾多錢排費係冇撚用嘅。問題就係話，而家香港面對嘅問題係咪真係車多到負擔唔到呢？而係話有啲地方特別多車啫。你要針對嗰啲嘢去諗，即係你話道路收費啱唔啱？大家可以討論。問題就係話，喂，唔係一刀切你加牌費，又或者你繼續收貴啲個燃油附加税，你嗰啲嘢可以杜絕車輛㗎喎。喂，你如果講真，每一個人搭車方便啲，你如果 Uber 係平啲，即係大家營商環境好，又或者 Uber 係可以攞到個牌啦，大家可以做到呢件事啦，多咗人揸 Uber 啦，咁錢咪平啲，唔使咁多加成囉。咁你換轉嗰啲人就可能少搭啲車㗎啦。咁個問題就係話而家冇呢樣嘢，咁我唔自己揸車囉。喂，好簡單，我有錢囉。搭車搭的士同搭 Uber 同揸車係一樣價錢嘅。咁你而家呢樣嘢又唔俾的士又湊串嘅話，我不如自己養架車啦。是吗？咁喂，你政府你识唔识有啲政策可以出嚟係真係创新少少，譬如喂老老实实啦，你知唔知而家塞车最大原因系咩？ 好陈好创新啊，陈凡咪上个礼拜定前个礼拜讲啦，系买唔到楼咪买车囉，系几捻创新啊，系咪先。好彩我以为睇个标题吓亲啊，或者买个车系可以喺个躯体之中出个灵魂。跟住有人 fact check 呢，就原来明报系乱咁起个标题嘅，即陈凡 exactly wording 唔系咁样嘅，就唔系躯体中出灵魂嘅，系咁。咁呢个好明显一个哲学嘅问题啦，系。咁但系即你讲你话我创新，佢有呢啲咁嘅创意啊，我觉得佢够胆讲，好似系咁讲。 啲 tagline 系啦，林郑呢一下系啦，全部够胆讲，或者又将即系佢我即系佢有睇向西村上春树啊，我记得系买唔到楼，所以买架 four van 啊嘛，即系揸去大帽山啊嘛，系慢慢有夜景睇啊嘛。系咪咁呢啲我都觉得佢创新创意係不乏，而且佢哋夠胆讲呢样嘢，我都觉得係呢届政府一大特色嚟 㗎。即总之唔关事嗰啲就俾佢冚烂抢晒眼球啦，应该关事嗰啲人冇人知冇人讲啦。第一节嚟到转头返嚟第二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,hkpeanut.com。